蔬菜中的甲醛含量未超标，不会危害健康。北京发布关于城乡居民医疗保险有关问题的通知，从2017年1月1日起，城镇居民的医保门诊封抵线由2000元统一到3000元，住院的封抵线由17万元统一到18万元。甘肃省安全生产举报奖励实施办法近日印发，对举报30人以上死亡或100人以上重伤或1亿元以上直接经济损失的特大生产安全事故或隐患的举报人，最高奖励10000元。这里是新闻整点听，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酒香甘甜，入口醇和，五粮纯酿干一杯酒。干一杯酒精选高粱、小麦、玉米、糯米、大米酿造，好喝不上头。干一杯酒，咸源西大街203号，电话1583267-5399。三河珠宝城春节狂欢，优惠不断，小年至大年初六，鸳鸯金楼万全金买十克送一克，旧金全场零损耗、零折旧、零差价升级换新，更有年货好礼送不停。三河珠宝城。 收听1033雷人秀，欢迎你收听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有雪雷陪着你。首先要跟你分享的一个事儿呢，是关于经济方面的哈，外汇，这是个很复杂的问题。但是呢，这是最新出来的消息哈。虽然说这几年我们的外汇储备，就美元的储备，整体有所下降，但是我们仍然是最大的外汇储备国哈。每年的外汇资金流量达到了6200亿美元。那现在新出的一个规则是什么呢？这就是国家外汇管理局的局长叫潘功胜，他就说呢，这个2017年要加大对于地下钱庄等外汇违法违规行为的打击力度，而且还要加强对于跨境资金流的管理，而且继续推进改革来提升贸易的投资，更好的为实体经济来服务。那另外呢，还要完善外汇储备的经济管理啊，保障外汇储备的安全流动还有保值。我觉得保值是最重要的哈。你像基本上我们外汇储备，如果比如说是美元的外汇储备，那美国那边储备局说我们要升高利率，那我们这边外汇储备就升值，他们说我们要降低利率了，那我们这边外汇储备就贬值呗，对吧？那从去年12月，我们的外汇储备规模连续第6个月下降了，下降到3.01万亿美元，创了2001年3月份以来的最低值。那我今天看这个信息的时候，我觉得最开心的是什么？我终于知道我们的外汇储备有多少了，3.01万亿美元。你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概念？3万亿美元，我们把那个零头去掉啊，3万亿美元，这是一个什么概念？三这个数值后面有12个零，这相当于，举个例子，就相当于啊，你中六合彩，比如说六合彩一次2000万哈，你要天天中，一个星期中7天，一年中360天，然后你要中416年。这是一个什么概念？中到第10年，你会说：“妈，明天我又中啊！哎呦，让我休息一下吧。”不过美国说：“是啊，当年你们跟我们买这么多外汇的时候，我们也跟中了400多年的六合彩一样啊。” 世界上有很多人不快乐，你却还是从小嘻嘻的。我还以为你很看得开。后来才发现是因为我，因为有我，因为有我，因为有我，因为有我，所以你快乐。打开 时你就会发现世界和平有多么遥远。宝贝赶快过来抱紧一点，在我怀里你不会有危险，因为有我散步占据的店铺，现在只剩空无。看你过得很幸福，我过得很迷糊，谁为谁祝福？脸上多些纹路，心里多些包袱，老不会远路。当你爱得很幸福，我爱得很辛苦，犯同样的错误，你的笑容无辜，你的忘却重复，我心里早有数。只剩空路，看你过

面。等到了你誓言了我，既然要追寻，又何必后悔？天上一点，地下万年，终究是残念。 欢乐无限，多种游戏，多重选择。 双色球全国联销，奖池超一元，一等奖奖金可达1000万。 福彩三 D， 三位数字固定设奖，一天一开中奖快。 20选5，小盘乐透好中奖，万元大奖乐开怀。 七乐彩中盘游戏，30个号码任选7个，百万奖次第开。 排列7，排列5，数字游戏讲顺序，开动脑筋乐无穷。中国福利彩票。 三和启航教育火热招生，雄厚的师资力量，良好的学习环境，先进的教学理念，助力孩子备战中考。15人一班小班化教学加跟踪式辅导，孩子进步更明显。0316-3528-755，3528-755。 品艺术之美，修气质家用。住院室现对外开放花道、茶道、香道培训，更有新式鲜花、手捧花盒推出，让艺术相伴，让气质相随。富达天马携程北侧2楼住院室3159000。 博时奔驰无忧车亲情上线，5年保修，用车无忧，小投入大保障，无忧团队24小时保驾护航，更换22项价值50000元的升级服务。详询博时智达奔驰0316-3725-888。 宣汇宽带迎新春，惊喜好礼送不停。2月11日前办理1年宣汇宽带，可赠胡桃影视盒或每年加送3个月，还可参加免费抽奖和宣汇智能家居立减优惠活动。详询客服71506666。 生活与梦想是始充满幸福能量，我枕着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品味1033，我爱的人。 欢迎继续收听雷人秀。雷人秀有雪雷陪着你一路上闲聊闲扯，这个事儿你简直要嫉妒啊。芬兰现在在做一个实验，而且这个实验很激进。这个实验项目叫什么名字呢？叫通用基本收入。几个意思啊，就是他们会选出2000个公民，芬兰公民，基本上这些公民呢都是从那些领失业救济金或者是收入补贴的这些人群当中随机挑选的2000个人啊，然后挑选出2000个人，从这个月开始，不管这些人的收入状况是什么样的，财政状况是什么样的，就业状况是什么样的，或者是有没有上班，都会给他们连续每个月发560欧的保障金，发2年。有没有很厉害？那这个项目呢，目前不仅仅发560欧的保障金哈，而且这个芬兰的政府说，我们是不会对这些保障金征收任何税的。那目前呢，这个项目如果得到成功的话，这个保障的范围还会扩大到每一个芬兰成年人的上面。有没有很厉害？我就记得前一段时间，去年还是前年，这个伊拉克难民到了芬兰，是吧？他们说了一句话，说：“哦，芬兰好冷啊，我要回国。”反正我今天早上听到这个，在这个大冬天哈，听到这个芬兰不用上班还有钱领的新政之后，我只想说：“芬兰，我已经3个月没交暖气费了，我习惯了，我不怕冷。”你怕冷吗？多好的地儿啊，是不是？ Love 是他随手扔的玩具，撒那一粒从不整理，你给我捡的游戏。 他随口聊的话题，说了就忘不留痕迹，你情我愿的规矩。那不甘心是一种收集，像是选择一件新衣，造型讲究特别华丽，只为一场流行洗礼，穿了就留不讲道理，说太忙没时间记。是我随口哼的旋律，专心唱着快乐情绪，就算天空下起雨。 Love 是我随手种的花季，处处浇水呵护仔细，期待有天想起肆意。 Love 如果也是一种收集，像是爱上一件新衣，要是简单不求华丽，可以当作压箱宝礼，总是叫人屏息惊奇，越久越深刻的记忆。 平时做饭吗？或者说家里有人做饭吗？我有一段时间经常吃外卖哈，都是我们现在点外卖也科技进步了哈，也非常方便，就各种 APP 啊什么什么什么，马上就可以给你送到家，送到家门口。那很多人在没有办法做饭啊，或者是想吃外卖的时候就会通过这种方式哈。但是最近在贝尔叫贝尔法斯特，这是爱尔兰的一个城市哈，贝尔法斯特有一个女士，她的外卖订单的照片现在在网上火了。为什么呢？这家外卖店叫费利，它是专门卖一些炸鱼啊薯条这些东西的。然后呢这天他们就收到了这位女士的订单哈。那这个订单通常情况下，你电子订单嘛，手机上的除了有价格，除了有他要吃什么哪几份之外哈，还有一个额外的一栏，就是让你写比如说你想吃辣呀，多加点辣呀，这些额外的事情。然后这个女士就在备注一栏写着，您能在来的路上顺便帮我去买一些流感感冒药吗？我会付药钱的，只有点个外卖我才能拿到药，我快难受死了，么么哒。于是呢，这个餐厅的服务员就把这个外卖的订单拍了一张照片放到了网上。当然了，还是顺道给这个女士买了感冒药啊，给她送过去了。当然这感冒药买之前也发了张照片到脸书上，反正也火了。另外呢，这家店费力还说了，费力说这个万一这个药物不能够让这个女士振作起来的话，他们费力的餐厅还提出等你好一些了，这个女士好一些了哈，我们还会免费给你送一顿的。目前这个事儿是风靡全网络哈。不过呢，等这个女士病好了之后，女士说，我现在清醒了，我病好了。什么？我给你们做了这么大一广告，哎，你们就免一餐吗？你看人家王思聪多大方，我要终身免费。爆米花可以啊。 的收音机轻轻传来一首歌，那是你我

茄子可以增强毛细血管的弹性。以上这八种健康食物您记住了吗？玉米、西红柿、苹果、海带、茶叶、大蒜、洋葱、茄子。好了，感谢收听天六有情，下个半点再会。 各种用水不用慌，天下无漏来帮忙，不用砸砖和刨墙，经济实惠有保障。北海防水总代理天下无漏，再造耐久防水层，呵护温馨住所。咸人新大街176号，电话13931620338。 美在聆听，美在生活，这是唱出最美的声音，因为1033。 下面我们有请国际超超超级巨星彭于晏祖。 哇哦，你看那身材好棒， 我要流口水了。 哇，六块腹肌。 想知道我是怎么练出来的吗？雷人秀让你笑出六块腹肌。 雷人秀有雪雷陪着你一路上闲聊闲扯。我们知道最近这一段时间哈，特别是在一些北方的城市，真的是雾霾天很严重。那很多爸爸妈妈呢，可能就会想，哇，那我们家孩子在学校里面吸雾霾啊，很伤心的，我可不可以给学校捐一个空气净化器呢？然后就会发现学校说我们不要。因为是有这样的一个规定哈，就是你如果要捐的话，不能只捐你们家孩子那一个班，你得把所有班全捐了，而且还要捐老师的办公室。那目前这个问题呢要得到解决了。这是北京市教委最近的说的啊，说北京市将会在中小学、幼儿园推行安装空气净化设备的试点工作。那当然这整个工作要钱都不是爸爸妈妈出啊，是由市级财政给予这个补助。另外呢要听取各个专家的意见啊，还要设计一些可行的方案把这个项目推进下去。当然最近也是因为这个雾霾天持续笼罩着咱们的大首都北京哈，所以北京市呢也是发布而且延长了他们的空气重污染橙色预警。你知道北京橙色预警相当于什么呢？就是学校啊、幼儿园啊、少年宫啊，包括一些校外的教育机构都要停止所有孩子的户外课程和活动。一个河北的孩子说， 我一定要好好学习，雾霾再大也要顶住，等考上了北京的好学校，就可以有黄色预警不上学喽。还可以有空气净化器喽。 把你的心我的心串一串，串一株幸运草，串一个同心圆，让所有期待未来的呼唤向青春做个伴。别让年轻越长大越孤单，把我的幸运草种在你的梦田，让地球随我们的同心圆永远的不停转。向天空大声的呼唤，说声我爱你，向那流浪的白云说声我想你，让那天空听得见，让那白云看得见，谁也擦不掉我们许下的诺言。想带你一起看大海，说声我爱你，给你最亮的星星，说声我想你，听听大海的誓言，看看执着的蓝天，让我们自由自在的恋爱。穿一株幸运草，穿一个同心圆，让所有期待未来的呼唤向青春做个伴。别让

冬天最纷飞的白雪，碎成一片又一片。你可知道花可以开得更好，可是爱多敷衍。暗夜的燃烧，真心出招，已经为了几个明天才可以褪去煎熬。我已走累了，想找个肩依靠。

己未知的未来。你的喜怒哀乐习惯动作，头发味道手心温度我都记得，所以算是爱情吧。可能你还爱我，争吵时候才会低头沉默，什么也不说，因为怕我会难受。可能你还爱我，为了让我怀念你的温柔，才会死开声要给我自由。还记得那漫长的夜晚，说心跳成巨响，小心流着眼泪，怕你听见，只能祈求别背着我，快靠近我，能抱紧我。可能 做休闲养生，尊享城市健康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贵宾楼和广东汤氏名厨联袂打造精品盛宴，感受视觉和味蕾的双重刺激。消费只赠汤品一份，朋友聚餐、商务宴请、婚宴，请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16-3333。 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这里是三河电台品味1033，接下来关注一组本市要闻。日前，廊坊市召开大气污染防治电视电话调度会议。日前，廊坊市委常委、三河市委书记韩占山，市委副书记、市政府代市长刘连杰，副市长刘增禄同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在我市分会场收听收看会议，并就我市相关工作进行安排部署。会议指出，目前全市大气污染防治开局形势严峻，不容丝毫的放松和懈怠，要统一思想，总结经验，认真分析今年以来前两周大气污染防治形势，以高昂的士气推进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抓紧抓好，抓出实效。会议强调，在年初关键时刻要下大决心，下大精力，为全年大气污染防治开好头，要高度警惕思想懈怠，增强热力企业、餐饮油烟排放、城中村散煤、工业企业停限产等管控力度，主要领导要强化思想认识和责任担当，切实抓好大气污染防治工作，要改革工作推进机制，加大干部问责和对问题企业关停限的处罚力度等，切实提高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力度。会要求各部门各单位要加强巡查检查，各项应急管控措施要严格落实到位，要抓紧谋划2017年煤改气工作，全面加强对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的监管和督导，确保工作顺利推进并取得实效。省残联副理事长王志恒、省残联康复中心主任卢红卫一行日前来我市考核2016年残疾人综合业务工作，并慰问我市部分贫困残疾人。副市长卢金丽陪同考核并慰问。省残联考核组一行实地考察了我市同住一康复机构，听取了我市残疾人康复工作的情况汇报。省残联副理事长王志恒指出，三河市作为河北省经济发展的标杆城市，西接北京，东连天津，要利用自己的区位优势，为推进残疾人康复工作的京津冀协同发展做出贡献。副市长卢金丽表示，

风轻云淡，静听七夕关怀。一零